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安下经理的事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年德仁。率队启程，一路之上代理名词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一天就到了云州。云州是哪儿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府。这儿的知府姓张，叫张开甲。头三天接着转牌，听说钦差大人要来了，赶紧扎了公馆，然后率领大同府的文武出去迎接，把年羹尧接进大同，就像迎接皇室一样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。老百姓谁不想开开眼，瞅瞅这位奉旨的钦差，铁面无私的年德仁，自有一番举动。后来大人到了公馆，这座公馆是大同府守护老裴家的家宅，给大人安排到这儿了。老裴家全暂时迁移走了，后边带上大花园，前面五层院子，楼台殿阁十分的华丽。年大人安排下之后，张开甲到这儿问候，问大人需要什么东西。年羹尧一摆手，先问问本地吏治的情况，老百姓生活的情况。张开甲和本地的知县如实的汇报了一遍，这都是官场的事情。年羹尧听完了，让师爷记录在案，在这块决定住五天，然后急续登城。等当天晚上，哎呀，拜会年德仁的反映各种牵挂的，这人就多了，自然没有什么平民百姓了，都是官场和绅士名流。年德仁在内书房忙得不可开交，可那忙着跟随来的这些年轻的小弟兄，领班的大师兄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。刘俊也没闲着， 把这些师弟们集中在一起，有夏九龄、司马良、蛮子孔秀、孔春芳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左背花刀红月儿，还有吴霸，再加上霹雳狂风甘虎，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了。咱们书中代言还有位坏事包子并太岁张方，怎么没来呢？三月三亮标会之后，张方跟着爹风流侠张子美回了瓜州啊，看望他娘去了，直到现在没回来。另外李元的俩儿子金毛猴李宽、银毛猴李吉，跟着他爹赶奔清河油坊镇也探家去了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牛小子呢，自从三月三亮标会举鼎过重吐了血了，到现在伤症未痊愈，仍然在佟林身边养伤，所以也没跟来。愚者的这九个人全到齐了。刘俊临行之时，佟林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刘俊，你保护钦差大人要格外的留神，担子可不轻啊，我随后就到，但愿在我没到之前千万不要发生意外。刘俊已经点头答应了，所以这一路之上这刘俊提心吊胆。到了云州安排下之后，刘俊马上把小哥几个集中在一起。我说弟兄们，沿路之上大家辛苦了，总算没发生意外，哎，我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啊。现在到了云州了，直接大同府，离这四川也不太甚远了。我深知这一路之上绿林人高手如林，越往前走越危险了，大家不要满足现状，更不要掉以轻心。咱师父说了，在他老人家未到之前，倘若发生意外，唯我是问，当然你们也解脱不了责任了。你们听清楚了？听清了，听清了。师兄你放心吧，万无一失。哎，不要这么说啊。因此我提议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咱们九个人分成两班保护钦差大人，在哪班出了事儿，哪班负责任。你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大师兄我没事没事。这年轻人非常老成，不像其他的年轻人，名师的高徒，乍穿靴子高抬腿，云山五照，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刘俊可不那样，跟佟林似的，一贯谦虚谨慎，办事情非常有底。所以呢，佟林这才放心把这事儿托派给他。这刘俊首先告诉夏九龄、司马良、左边花刀红玉儿三个人为一班，你们就搬到后院跟年的人住在一起，保护大人的安全。余者我们六个人分成上半夜下半夜两班，在公馆值班巡逻，都安排好了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司马良、夏九龄、红玉儿小哥仨都带着家伙到了后院，一看屋里灯光明亮，年的人正跟师爷杨有之商量事情。小哥仨从外边进来了，咳嗽了一声，咳咳咳，年羹尧抬头一看是他们小哥仨，乐了。啊，是你们呐， 坐下吧，大人。您忙着您的，我们没事闲转圈儿。我明白。是不是刘俊打发你们来的？怕我发生意外，保护我的安全呢？大人，您算猜对了，正是为这事儿我们仨来的。好啊，刘俊心挺细呀。既然这样，你们随便溜达溜达吧。哎，我这还有点公事，处理完了我就休息。谢大人。小哥仨看看这房间，一明两暗，明间是个大客厅，东套间西套间。大人年羹尧住的西套间，师爷杨有之住的东套间。外屋这明间闲着，小哥仨就在这值班，一堵这门，哎，这地方是最安全不过了。所以他们把应用东西也准备好了。到了定更天以后了，年的人把公事处理完了，一路之上也太乏累了，这才款衣就寝。那师爷也回到自己的屋里休息去了。小哥仨又溜了一会儿，一开始挺精神，一到了半夜了就自然就困乏了。这一路上他们眼珠子一直瞪着，心一直提着，自然精神紧张，有些劳累，心里觉着这在大同府城里周围有知府衙门派来的卫队，我们自己还带了那么多卫队，再加上我们哥九个保护，那肯定万无一失啊，他能出什么事儿？嗯，哎，不过呢，小心自然是应该的，但也不能过分紧张，该歇着咱就得歇着。这屋里呢准备了两张床，他们哥仨躺下了，病人都放在身边，安下他们仨不提，再提前院。刘俊呢把剩下这哥几个分成两班，霹雳狂风干虎，蛮子孔秀孔春芳，病类犀牛吴霸，他仨是一班，是后半夜。所以刘俊告诉你们仨快睡觉，抓紧时间，上半夜是我的，我领着小香小翠我们巡逻。就这样干虎仨人退到跨院去休息去了。孔秀把一尺二寸八长的小片刀就放在身边，合衣而卧。病类犀牛吴霸把三节棍放到旁边，脸朝里也睡了。就这干虎虎小子事儿多，能吃能喝的，吃饱了眼皮就撩不起来，晚上睡觉他这毛病还比别人多得多。人家别人都合衣而卧以防万一，他呀穿衣裳睡不着，不管多么紧急的情况下他也得是一丝不挂。今儿晚上他也不例外，把衣服全脱了。傻英雄一想，这玩意儿离茅房还挺远，我这人事儿多，晚上不定得上几次厕所，怪麻烦的。他找了把夜壶放到床底下了，哎，以防万一，拖吧拖吧盖上被子，把紫金魔云降魔杵枕在枕头底下，他也睡了。外边斗转星移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这干虎也不知睡有多长时间吧，叫尿把他憋醒的。傻英雄一翻身起来，伸手把夜壶抄起来。你说他这尿也多点，这一夜壶没装下，这玩意儿才尿里半截，那半截还得往外头消化去。 他拎着紫金魔云降魔杵，这手拎着夜壶把门开开了。一开门，夜风还挺凉，冷风这一扑面，他精神多了。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抬头正是西配房。月亮正照在西配房上，他冷不丁一看，哟，就发现西配房上趴着一个人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要在往常，这干武啊就嗷这一嗓子，那现在呢有了经验了，比原来成熟的多了，刘据又一再叮嘱，所以傻英雄粗中有细呀。他一看把腿又撤回来了，闪身躲到旁边，揉揉眼睛仔细观瞧，心说我睡得蒙灯转向的，在眼离了看错了呢。再一看，真的，这人穿着一身夜行衣，在西配房的房坡上趴着，脸刷白，借着月光，所以看得挺真，最后连眉毛、眼睛、鼻子都看清了。这人岁数不大，青色绢帕罩头，背着一对兵刃，被月光一照是闪闪发光，探头锁脑，不知在那查看什么。傻英雄等看清了，就沉不住气了，他也没穿衣服，光想这事儿了，迈大步揉一声就窜到院里了。呆，你是个什么人？为什么在房上趴着？你招法宝，看看我圣水瓶的厉害！把夜壶他扔出去了，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，把房坡这人吓得一激灵，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。抬头一看，黑乎乎一件东西迎面而来。这人也是着了急了，赶紧把手中一对兵刃叫蜈蚣双刺，一护自己的面门往前一弹，哎，夜壶正打到双刺上，那双刺是钢的，这一碰夜壶还不碎吗？啪嚓的一碎，里边这满满登登一壶尿全喷洒出来了，崩了这小子一脸子。另外这家伙觉着流到嘴里的不是滋味，那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看这小子多大胆，要一般的贼就吓跑了，他不但没跑，相反恼羞成怒，把脸一扑了，噌，一飘身从西房上跳到院里来，手摆兵刃刚要下手，在东配房里头门窗的一开，噌噌噌，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杨小香、杨小翠像离弦之箭一样飞到贼人的面前。闹了半天，这仨人啊值班那何等的聪明，这贼刚一到就被刘俊三个人发现了，人家躲到房里头暗中看着他，瞅这小子干什么，是一个人还是有助手，正观察着呢。干虎出来倒尿把这事儿给破坏了，可事情这一引发，仨人没必要再藏藏躲躲了，故此开开门窗飞身跳出来。你这贼呀、啊、胆儿还真大，没走。刘据一看干虎太不像话，我干虎回去穿衣裳去，我忘这茬了，拎着紫金魔云降魔杵回屋去找医生去了。可在这时候呢，蛮子孔秀 并类犀牛吴霸听院里有动静，拎家伙也赶到现场。夏九龄、司马良所谓花刀红卷儿，听前院有动静，哥仨也赶来助战。就这样，小哥八个把这贼包围到当中。这回可看清楚，这贼个儿不高，在六尺左右吧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血青色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青缎的三寸吞口夜行衣，铜钮腰杀壮带勒狮子畔，背后鼓鼓囊囊，好像背个桶子，也不是个口袋，黑天看不清什么玩意儿，谁也猜不出来。斜挎白布囊，光嘴巴没胡，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，但是两个眼睛闪闪放光啊，跟一对夜猫子眼睛差不多少。黑天跟他相遇，觉着有点发神，谁也没见过这个主。刘俊一摆手，小弟兄往下倒退了两步，刘俊单手提刀来到此人面前，站！胆大的狂徒，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，手拿凶器夜入公馆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这主闻听此言，把牙一呲，从鼻子哼了两声，哼，我说刘俊，不要张牙舞爪的，你不认识小太爷，小太爷认识你，你不叫穿云白玉虎吗？你不俩老师吗？头一个师父是那个看病的老先生王石谷，什么叫头顶八卦，脚踏太极，妙手赛华佗，呸，那个老糟头子，老棺材瓤子，后来你觉着不满意，你又拜了佟林了，拜大老杆为师了，你是他的顶门大弟子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几个我也认识啊。这个小子叫杨小香，这小子叫杨小翠，亲哥俩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左边花刀红玉耳，是红利红炳南的儿子。这大个子好像叫吴霸。人送绰号并类犀牛，听说有把的力气。还有方才扔夜壶光屁股那小子，是什么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的儿子，霹雳狂风甘虎。可你们这些人我都熟悉。还有后边站那小个那瘦子，最没能耐就是他，叫什么孔秀孔春芳，臭豆腐一块，对不对？你们呢，在小太爷面前白给，掐吧掐吧不够一堆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盘儿，那都是爷爷面前的小菜一碟。我说佟林来没来？大老杆来没来？他在3月3量标会上露足了脸，就有那么帮人溜须拍马，捧臭脚抱粗腿，把他捧上了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，哎，都把好人得气炸了肺。大老干有什么能耐？当然了，他还有点自知之明，后来不干了，让别人代替他。嗯，这算他这饭呢没白吃。但是佟林打出事以来，伤了绿林道多少英雄好汉，专门跟绿林道的英雄豪杰为仇作对，这仗不能化解了。小太爷受朋友之托，今天晚上要找佟林大老杆来算账来。不是你们这干嘛呀？攒鸡毛凑胆子。哦，一出来七八个，你们说吧，你们是群殴啊，是单打独斗？